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呢，并不是虐待自己。禁食祷告呢，是身体上与属灵上的一个 detoxing， 把一切应该排除的都排除，直到我们可以专心来仰望神。那么你要禁食吗？你可以禁食一餐，你可以禁食一天，你可以说我就是不吃饭菜，我就是喝果汁喝清水。你也可以说我就不吃肉，好不好啊？那也可以，只要你有这个禁食的心，神都很开心。你们也可以一个小组里面来轮流禁食，那每人禁食一天，那么就是每一天都有人在禁食，为复兴而祷告。那我们禁食，如果只禁食不祷告，那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禁食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食物，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每一天来吃来自神口中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也要静下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来等候我们的神。因为诗篇答应我们，凡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燃翅如鹰上腾。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要进入复兴中。所以你们都刚刚读完了圣经，在这个三个月里面把圣经读完了，所以你们都很了解圣经了。那么现在我问你们，你们 还记得不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叫做大卫的，记得吗？啊，很好，你们都记得啊。大卫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约拿单的啊，你们记得吗？哦，很好，100分，你们都记得。那大卫跟约拿单是这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交情胜过他们爱妻子。那这话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劲吧？但是因为他们都是为神的国而征战的人，他们的心智都是为了神的国要付出一切，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谈的就是我要怎样为神的国而征战，他们的心就这样的连结在一起，他们对神国的火热超过他们对女人的火热。那么你们记得不记得约拿单有一个孩子，记得吗？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呢？记得吗？啊，叫做 Mephibosheth。 Mephibosheth 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是打碎偶像的人。所以当约拿单生这孩子的时候，他说我的孩子长大之后呢，要是一个能够打碎偶像，把众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归给神，做神的国民，这是大卫对他孩子的期盼。那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兵荒马乱，那保姆抱他不小心他跌倒了，把腿给摔断了。他是一个残废的孩子。最后扫罗王被杀死了，约拿单也在同一天也被杀死了。其实扫罗王是自杀死的。那么大卫起来做王了。在那个时代，如果是我起来做王登位的话，我会把上一个王的一家族的全都杀绝，罪灭九族，我不要你们留下一个活口来抢夺我的王位。但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并不怎么做。他登上王位之后，他说在扫罗的孩子里面还有没有剩下一个可以让我来吃恩典的。他们说有，还有约拿单的孩子，是个残废的孩子。那扫罗说把他招来， 他们家族一切的产业我都还给这个孩子，而且我邀请他到我宫中来跟我的孩子一起来吃喝。所以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卫的孩子都大摇大摆进来。哈，那 Mephibosheth 呢，他是爬进来的，他爬进来，大家看他，你也来吃饭。他爬进来，他把那个残缺的腿藏在桌子的下面。我们的神的丰盛的怜悯，把他的残缺给遮盖了。大卫王给他准备的丰盛的食物，把他的不足给遮盖了。爱我们的神就是这个样子，即使在你过去曾经不小心跌倒，或是被别人把你摔倒了，也许你感到你现在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但是我们的神会用他的恩典、怜悯和慈爱来遮盖你的残缺，来使到你在他的恩典慈爱中还是一样的得到饱足。神要我们复兴，复兴必须从我们个人开始。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复兴的话，那复兴怎样来呢？所以复兴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让复兴从我开始，从我心中开始，从我家庭开始。这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复兴了，家庭复兴了，我们教会就能够复兴，我们教会复兴，整个社区都会复兴，就会有很多很多个 Mephibosheth 爬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来寻求神的恩典和慈爱，来遮盖他们的残缺。我们看啊，下一个，诗篇说：“我未成形的体质，神，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做点数比海沙更多。当大卫王生了 Mephibosheth 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很美好的理想，对于这个孩子的命定必定是要打碎偶像的一个为神国征战的一个勇士。但是现在这个孩子残废了，他即使来到宫中，即使有神的恩典慈爱怜悯遮盖他的残缺，他还是没有办法活出他的命定。那我们呢，我们呢，还在母胎中的时候，神就已经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命定的生活。他对我们的美好的旨意多到像沙一样，要算也算不清。但是我们活到现在，我们有没有活出神要给我们的美好的旨意呢？我们有没有领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慈爱怜悯，还是神的话语都像海沙一样多呢？我们有没有领受到神之间的爱我们呢？有吗？有吗？我们看下一个。有时候我们领受不到，因为神所要给我们的被偷走了。所以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了就把一切盗贼所夺走的还回给我们， 当我们能够得回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个人的复兴。那我们要怎样来开始个人的复兴呢？我们看下一个啊，那么就难了。保罗说，圣灵与情欲相争，如果你顺着圣灵的话，你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有圣灵的果实；你顺着肉体的情欲，你过着这样的日子。这样你摸摸你的良心来看，你有没有犯奸淫的罪？没有没有。你有没有污秽？你的电脑里面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你有没有邪荡？没有。你有拜偶像吗？没有。搞邪术吗？没有。异端？没有没有没有。你有仇恨吗？你有竞争吗？竞争，我们做华人的有谁不竞争呢？如果我开店，我的店要比隔壁更加大；我开车，我车要比隔壁更加漂亮；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一切都要比邻居更加的好。你叫我不竞争，那就难了。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被选起来做组长，我就说哈，我比他更加能干，怎么他会被选做组长呢？为什么不选我呢？如果你有更多机会，他会说为什么他有更多的机会等我呢？难道你们都是瞎眼睛，没有看到我这么有才华吗？你叫我不竞争就难了。你叫我不独恨、不恼怒、不纷争，我怎么能够？你叫我不要醉酒荒宴啊！当我心情苦闷的时候，我就不借酒消愁，我还能够做什么呢？你叫我不要做这一切，你叫我不要贪图虚名、皮之惹气，这怎么有可能？我从小妈妈就教我，你长大要读好书，你要做一个很成功的人，你要能够在世界上出名。我要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说你会教一个这样好的孩子，你怎么可以叫我不要贪图虚名呢？你怎么不要叫可以叫我不要彼此惹气呢？我们夫妻在家也是彼此惹气，父母跟孩子也是彼此惹气，你说怎么能够不彼此惹气呢？你要叫我不顺着情欲而行是很困难的事，我的邻居也这么做，我也这么做，我们大家都是这么做，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但是你这么做的话，你的脚就残废了，你就爬不起来了，你就不能够如鹰展翅飞翔了，你就不能够有个人的复兴，你不能够有个人的复兴，你就没有家庭的复兴，没有家庭的复兴就没有教会的复兴。我们要复兴，但是复兴从你个人开始，复兴从你放弃情欲开始，复兴从你依靠圣灵带领来开始。如果我进食一天祷告都这么的困难，你要我放弃情欲的带领顺从圣灵，那就更加困难了。在旧约的时代， Mephibosheth 他是残废的，他一辈子都是残废的。但是耶稣来了就不一样了，瘸腿的可以行走。当耶稣走在世上的时候，有多少个人都因为耶稣的来到而能够走起路来，过去没有走过路了，都开始走路了。当使徒开始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旨意来运作的时候，彼得、约翰、保罗，他们都看过残缺的人能够站起来。那我问你，你现在是活在大卫的时代，还是活在耶稣的时代？你是活在约拿单的时代，还是活在使徒的时代？如果我们教会要进入五重执事，要有使徒先知的 恩膏在运行的话，那么残缺的人都必须站起来。那么我们这一些心灵残缺的人都必须站起来。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复兴就开始了。我们看下一个。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因为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不论你是什么地方有病，你的身体有病，你的心灵有病，你的感情有病，头脑有病，他都可以医治。他以仁爱和慈悲作为你的冠冕，他以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你想一下，我们做日子是怎样来过日子呢？你是一只老鹰吗？还是你是一只母鸡，整天在抓抓抓，找虫吃，找虫吃，找虫吃？你的眼光所看的都是泥土里面的虫，去抓抓抓抓抓，忙得不得了，咕咕咕咕咕咕咕，忙得不得了。还是你是一只老鹰在上面飞翔，一看看到千里。老鹰抓什么？老鹰抓蛇。所以你是在抓泥土里面的虫，还是抓蛇呢？我们要进入五重执事。老鹰竟然是用来代表先知，先知是神的眼睛，先知会看到蛇，先知要抓蛇。但是如果这条蛇是在你的手里，如果这条蛇在你的心里，如果这条蛇在你的家里，如果这条蛇在你的床底下，那先知要来抓，你可以让他抓吗？你可以这么说，这条蛇是我的宠物，在我家里已经很多年了，我跟他已经在一起有感情了，这么多年我都是与蛇同居，为什么要抓呢？但是如果你的蛇不抓出来，你的家就变成一个蛇窝，蛇窝就不是一个祭坛。我们在家里建造祭坛，我们要的家是一个属神的居所，我们的家必须能够像诗篇里面说，我的心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那个神叫你去去去去去，哎，你不要踩我，我的心啊，你要颂赞耶和华，去去，你不要踩我。你能够定下心来颂赞耶和华吗？那个蛇就说，哎，来爱我，来爱我，我们是好朋友，你来爱我，你来爱我。你一面看着耶和华，一面看着有蛇，哎，蛇蛇蛇蛇，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要心啊，要颂赞耶和华，哎，蛇，我爱你，我爱你。你要怎样子来建造家里的祭坛呢？复兴就快要来到了，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喜欢，我们习惯做一只母鸡，而错过了复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玩惯了蛇，而错过了复兴。很多人一辈子出生了，死亡了。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有多少人能够经历到复兴呢？现在复兴就来到我们跟前了，我们能够错过这个机会吗？有一件事，我必须在神面前谦悔，我也求你们的原谅。因为在几天之前， 我感到很不平安。我说神啊，我感到不平安。我们的教会，人家说你们的教会是贵族家庭，是很贵族的。如果是复兴来的时候，神的荣光来的时候，神的医治来的时候，就会吸引很多破碎的人进来寻求医治。当这些破碎的人进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做贵族了。如果有一个破碎的人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就感到说很不习惯，我们不能够习惯这污秽的人跟我们在一起。这样我们要怎样能够经历复兴呢？神说，我送一个人到你们里面来，你们都受不了，我送一百个来，你们受得了吗？我说神，这样我们不要复兴了。神啊，你让我们继续做贵族吧，我不再为复兴祷告。神狠狠地叮嘱我，你没有权利这么说，复兴不复兴在于我，不在于你。复兴不是你可以呼之出来挥之出去的。你祷告祷告要复兴，那现在你不舍得贵族家庭的这个安逸，你不要复兴了。神说，我不允许你说这样的话，如果你阻挡我的复兴，我就把你调走，送回到澳洲去。我请你们原谅我，竟然会跟神说我不要再为复兴做祷告。如果神会这么严厉的对待我，他是不是也会严厉的对待你呢？神的惩罚从他的家开始，我们做牧师的，做教师的，是第一个要被神挨打的。但是我挨打过后，就轮到你们了。所以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这个教会是你的，这个家是你的，你要带谁进来，这是你的权利。我没有权利拒绝任何一个人，我没有权利说我要这个家是一个贵族的家庭，我没有权利说我的家要是干净的家庭，我不允许那些污秽的人进来，我不允许他们进来污染我的家，我没有这个权利说这样的一句话。到最后，洁净他们的是神，不是你，也不是我。复兴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意识到复兴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每一个晚上，我们都要开门，让那些破碎的人进来寻求医治。每一个晚上，我们都有人去洗厕所、清理地毯、排座椅、捡垃圾、负责交通，每一个晚上都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我们做得了吗？或许我就去隔壁教会吧，他们不复兴的话我就轻松一点。我们愿意迎接复兴吗？要复兴是要付出代价的，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这个代价是有点超出轮流来一天进食祷告的代价，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如果你不愿意付出的话，神也不会勉强你。但是我们要向摩西说，你的荣光不要经过我而不让我看见，我要看见你的荣光，我要活在你的荣光中，你不要让我错失这个机会。神骂我什么？ 神说你是看过复兴的人，你经历过复兴的滋味，你看过我的作为，你自己心中已经满足了，但是你不顾你身边的人，他们还没有经历过复兴，他们还没有看过神的荣光，你不顾他们，你只顾你自己的满足。我要向你们道歉，我是这么的自私。我是从复兴教会出来的人，我尝过复兴的滋味，我也看到他们付出的代价，但是我自私。我说他们可以不必经历复兴，他们可以继续做贵族，我经历过就够了。我是这么的自私，但是神不允许我这么自私。神说我遣派你到这个教会，就是要你告诉他们复兴是什么样子，和复兴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愿意吗？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再继续的做 Mephibosheth， 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叫神来恢复我们的样式。当神创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要我们活出耶稣基督来。神要我们恢复这个样式，神不只是要一个耶稣在世上走，我们这里有几百人，神要几百个耶稣在路上走。耶稣说你们做的要比我做的更大，他这么看得起我们，我们肯吗？我们肯接受这个福分吗？我们愿意不愿意让我们里面的耶稣活出来？我们愿意不愿意让神来恢复我们荣耀尊贵神儿女的本相？我们不只是要把我们的残缺的腿藏在他的桌子下面，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不只是自己要经历复兴，我们要看到周围的每一个教会都经历复兴，要看到校园里面经历复兴，看到政治里面经历复兴，看到经济里面经历复兴，看到商家都经历复兴。我们要看到美国是一个经历复兴的国家，但这一切，这一切必须从我们个人的复兴开始。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你静下你的心，你来问神，神，如果你恢复我，我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让我看一看我自己，你给我你的镜子，来看看我自己，让我知道被神恢复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还能有谁？ 摸我的生命，失去你我还能有谁，我们可以站立。在旧约，刚才牧师告诉我们的是有个人，他有生命但是不够健康，因为他的腿是瘸的，不能够行走。这个诗歌告诉我们，恢复我的生命的意思是，神啊，恢复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你本来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得着，我不要只有爬在地上的那种的生命，为着生存，追求世界上面的给我的一点点，但是却是心灵里面不能够满足的丰盛生命。所以主啊，你来恢复我的生命。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听见这么美好的一个信息的时候，神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仰望。感谢主，在十二月的第一个礼拜，接着 Pastor Robbie 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医治的大能。是的，我们身体可以得到医治，神也用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为人祷告的时候叫人得到医治。上一个礼拜，神经的师师母来到我们的当中，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心里面也要得到医治，很多的垃圾要倒清楚。今天神借着我们的徐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来预备自己，来迎接到圣灵在这个时刻做的工作，是灵里面的一个复兴，不止身体得到医治，不止灵魂，我们魂里面我们要得到洁净，我们要整个的身心灵要预备好迎接神更大的工作。感谢主，这个是一个时刻，所以我们不是等着，对我来说也是等着，哇，现在准备过年圣诞大餐，还有圣诞礼物。但是神就说，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都是祷告弥赛的来临，结果弥赛亚耶稣就来到，他们错过了，是因为他们的心没有预备好，虽然他们有这样子的呼求。所以神提醒我，也是跟我许牧师我们一起来同心，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发现到，不是按照我们的时机，觉得这个神啊，我们现在等着过节，最好能不能够过了年之后才祭司祷告，可不可以？神提醒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也可能好像第四季的那些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祷告寻求有复兴或者弥赛来临，最后错过了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的心并没有真正的预备好。所以说祷告主，我们不要做一个复兴准备要来临，但是我们确实错过了一个的教会。主啊，从现在开始，我们来连锁有一些的进食的祷告，可能一人一餐，可能一人一天，不管怎样，按照圣灵的感动。今天我们在主长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谈，但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今天是我们站立在这里，感谢主给我们有健康的脚。我们现在来向着主祷告，主啊，我的心要预备好，不是等到过了年之后 但是现在我一听见这个信息，我马上要悔改。我一听见这个信息，我马上说，主啊，是的，我愿意。主啊，我的心向着你要苏醒，恢复我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从我的家开始，要将那个蛇从床底下拿出来。我从我的生命开始，要将蛇从我手中要放出去。主啊，我们的从我们的婚姻开始，主啊，从我们的两代的关系开始，主啊，从我们的公司，我的生意业务，主啊，从我的心里面的梦想开始，将那个蛇又拿出来，让耶稣基督，你借着圣灵将这个不好的东西完全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夺走、拿走、出去，好像我们干干净净的过了这个年，进到我们未来的一年，迎接复兴的来临。阿们，阿们，阿们。我们一起告诉主，主啊，我愿意，希望你来洁净我们，有什么过犯没有，主你来完全的洁净我，将我们分别为圣，好叫我们预备好，基督福音上不要做个贵族的教会，基督福音上不是一个贵族的教会，基督福音上乃是打开心，拥抱了天父的心，就是看见凡有需要的人进来这里，我们要彼此拥抱，因为这就我们都是破碎但是被主恢复的人。主啊，但是我们在这里不降低标准来去迎合世界，我们却是维持圣经里的标准。好，但是我们用靠着圣灵的能力，依着你的怜悯，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我们共同来成长，达到耶稣基督你的心意，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爱耶稣100度C。谢谢主耶稣，不容许我们到了95度C，不容许我们慢慢到了90度C，我们还觉得我们还不错，还是热的，但是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已经在减温，也已经在冷淡，最后变成80度、60度、40度，变成20度。主啊，你要救这个教会，不容许我们失去了什么时候又离开了100度C。我们马上要悔改，马上要认罪，因为只有个标准，叫做全心全意爱耶稣基督，就是100度C，就是保持着一道100度C。所以我们要维持着复兴，复兴，这个教会需要复兴的来临。主啊，我们今天向着你如此祷告，从我开始，从我的家开始，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个人开始，从我们的家小组里面开始，从我们的同工领袖、执事、理事、区长、组长、职员、牧者，我们开始说，主啊，我们让你认罪悔改，主有什么的过犯没有，求你来彰显，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干净的器皿，预备好迎接你复兴的来临，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你的命定，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的信义成全，因为你要用我们来带进在周围的社区里面更加的复兴，祝福，要分析祝福周围的人。谢谢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感谢耶稣，你记得听我们众人如同一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先请坐。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有这个家，但是不是贵族的家，我们要成为一个待人归家，很多的朋友能够归进耶稣的。我们去下个礼拜不要忘记礼拜五邀请新朋友来到，不要我们自己来或者带着礼物来准备换新的别人的礼物，不，我们带着新朋友来，礼拜天带着新朋友来，让他们听信福音。以下时间很开心，我们这又有一些礼物可以送给我们的主，这是人的灵魂得救。以下时间交给我们同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欢迎大家来到基督福乐之家2016年冬季洗礼，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有6位弟兄姐妹即将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下面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即将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上台。教会有安排专业的摄影团队来为今天的洗礼拍照留念，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带着祷告和祝福的心留在座位上观礼，谢谢。 下面让我们欢迎第一位要受洗的，是来自传爱小组的孙明姐妹，由区长 Gary 为她施洗。我来自中国福建，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中长大，犹记得常常跟着奶奶到教会，家中总是充满了和谐和爱，我很蒙福在爱的环境中成长。长大后急急营营没有时间到教会，来美国临行前，妈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教会。感谢主，我在网站中找到了基督福乐之家，到了教会，圣灵深深触动我，传爱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的爱心使我深深经历到平安和喜乐。信主后我满心欢喜快乐，充满盼望，我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靠耶稣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感谢赞美主， Amen。 孙明姊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了施洗，为了主的名下， 让我们欢迎来自欢唱小组的郑静怡姐妹，由叶师母为她施洗。我是一个在传统的佛教徒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家里没有约束我们的宗教信仰，在2015年暑假定居来美国，透过朋友介绍来到了基督福乐之家，参加了欢唱小组。小组每个人对我的关爱热情呵护，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主的恩典。经过一年半的思考，决定受洗，将自己交付给主耶稣。当心灵有了寄托，人生不再彷徨，开始对自己的人生不再怀疑，知道每一步安排都有神的旨意。感谢主，感谢身边每一个人，我的人生将从受洗之日起更加完整。感谢赞美主耶稣，阿们。 圣静怡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归入主的名下，阿们。 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基督爱你的心。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嘉禾区的陈俊荣弟兄，由 Pastor Terry 为他施洗。程序原生家庭敬拜祖先偶像，多年来我找不到人生的答案，经常参加主日敬拜，非常感受到主里的恩典以及道路的指引。过去十几年来，看到神在我们家及家人上所做的工，经常自己静下来默默感谢神的恩典，每天定期祷告，经常与神对话，感受到神是万能的无所不在的神。信主后生活更加平和，生命更加有意义。感谢主，阿们。 陈俊荣弟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受洗，今后归主耶稣基督。 这是我的呼求，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更加年轻的主内的朋友弟兄姐妹，接下来是来自 Jesus School 的田西姐妹，由 Pastor Terry 为她施洗。信主前我是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自我中心， 通过小组成员认识了耶稣，并感受到了小组的温暖。每星期定期参加小组聚会敬拜，认识主后我学会了谦卑，有人生的盼望。 Thank you Lord. Amen. 开心全世界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受洗归主耶稣基督。 下面是来自 Kids Church 的陈元成小朋友 Jason Chan， 由 Pastor Terry 为他施洗。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受洗归主神的家，归主耶稣基督。 欢迎依然是来自 Kids Church 的李泽恩小朋友 Joshua Lee， 由 Pastor Terry 为他施洗。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受洗归主耶稣基督的家。 Amen。 我们谢谢我们的同工团队，也谢谢我们的所有区长组长，这么多年你这段时间的劳苦哈，来帮助到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来受洗。谁说 ？OK，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Nathan弟兄哈，还有我们的 S 姐妹来替我们的同学来上课。我发现了，要替小孩子试习的是不容易的，是要有特别的技巧的，真的很开心，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感谢主耶稣。给我们能够看见有人来归信主的名，待会我们可以听完今天的信息，有些弟兄姐妹，你想，我想再有一些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到前面来祷告，让我的生命更多的跟神在这季节要做的工来配合。欢迎你待会到前面来祷告。如果你今天有什么的疾病、疼痛、身体不舒服，或者心里面有什么需要，或者说家人有什么需要，也欢迎你到前面来祷告。好，待会我们祷告服事团队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做结束，祷告服事团队。 如果今天有朋友你说我也很羡慕今天受洗的人这么的喜乐，我也想上信耶稣，现在你可以跟着我用真诚的心做个很诚实的祷告，邀请这位耶稣进到你心里面，赦免你的过犯，成为你的救主，将他的爱跟将他的生命之光带到你的里面。你可以这样跟着我祷告，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邀请你进来做我的救主，做我一生的主宰，请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如今我愿意相信你，请你赐给我永生，我领受你给我的爱，去爱周围的人，一生一世你引导我的道路，有丰盛的生命。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这是你刚才第一次很真诚的向着耶稣祷告的话，待会快 你也可以到前面来，或者带你来的朋友会陪你一起到前面来，那让我们一起来更多精神。要接受祷告的其他弟兄姐妹，或者说你想多点时间在神面前有些祷告，说主啊，引导我恢复了生命进到复兴里面，你也可以到前面来祷告。好，我们现在就做一个人最后再唱一次副歌，然后我们就结束，也是敬一点。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我们真的愿意成为一个跟随着你给我们脚中行的人，去依靠圣灵的能力去面对这个情欲的败坏。我们可以胜过的，因为圣经里面说虽然有征战，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得胜者，得胜是我们的份。主啊，我们就靠着你的大能还有周围弟兄姐妹的守望鼓励，我们同行这条得胜的道路。请你祝福还有今天三点钟晚上七点钟的有两场的爱能改变一切，给我们带着我们的朋友去到那个会场来听信福音，很多我们所爱的亲友能够信靠耶稣。明年我们下次洗礼的时候，有更多人归信主的名下，也祝福我们今天受洗归在你名下的，不管大人小孩都能够信主爱主侍奉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名祝福，阿们。好，神祝福大家。好，那我们弟兄给弟兄的哈，姐妹给姐妹的哈，耶、yeah, 记得礼拜五12月23号我们带着礼物带着新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地方，礼拜五的晚上欢迎大家也留步跟我们一起来享用午餐，加油。